是不是动作太大了？他在内地的银行工作过20年，社会关系很复杂，如果姚女士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会不会弄出太多麻烦呢？董秘书不耐烦地说， 郝小姐，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事情。 好的。郝依依顺从地点了点头，却又有些为难地说，不知道姚女士会不会把那个东西带到香港？ 郝小姐，这不该是你的工作吗？ 董秘书毫不客气地质问郝依依。寇少龙终于开口了， 啊，没所谓，那个东西不重要。 郝依依一时猜不透寇少龙的意思。寇少龙顿了顿，继续说， 啊，不过有一件事很要紧。 寇少龙紧盯着郝依依， 那就是我还能不能信任你？ 您完全可以信任我。郝依依果断地回答，他很清楚背叛寇少龙的后果是什么，特别是在寇少龙的地盘上。姚女士已经到香港了。 Very good。 寇少龙满意的点点头。郝依依的大脑飞速的运转。辉姐这个时候应该在警察的护送下抵达机场了，很快就会登机飞往北京。辉姐是安全的，但是她如何向寇少龙解释辉姐昨晚就抵达香港，而她却并没有及时汇报，让寇少龙错失良机。办公室墙壁上的电视机却突然开了，董秘书正拿着遥控器冲着电视机发出指令，电视屏幕上出现一张顶天立地的大脸，惊慌失措的用地道的北京话高喊着， 没有没有，这儿没有姓李的， 谁砸机场了？你才砸了呢！快起开起开起开！ 啊，是辉姐。辉姐看上去气急败坏，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镜头，可是她身后的男人还是被摄像师捕捉到了。那个男人用手遮着脸，极力地低着头，满头灰发，看上去不止50岁。肯定就是李卫东了。镜头突然失了焦，照上了天花板，大概是摄像师被辉姐推翻了，之后切换成了女主播用标准的粤语报道，上周在机场打砸珠宝店的内地旅客3天前获得保释后不知所踪，今天中午终于在旺角一家购物中心里被记者发现，当时那个人正和一名中年女性藏匿于残疾人卫生间里。那个女主播在这条新闻的最后补充道，昨天电视台接到匿名揭发，说该李姓内地旅客被某政府机构非法监禁，今天当事人在旺角现身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屏幕右下角显示的时间是1:10，这是一个小时前的新闻。董秘书是在专门为郝依依重播。郝依依一阵后怕，脊背上冒了冷汗。刚才寇少龙问辉姐何时到香港，原来是在试探自己，幸亏他并没有撒谎。对不起，姚女士是今天凌晨到的香港，我也是上午才知道的，没有及时通知你。郝依依很正式的道歉，又觉得 有点画蛇添足。寇少龙到底握着多少底牌，郝依依其实并不清楚。董秘书从没把计划向郝依依和盘托出，只向他透露过最少的信息，以便郝依依完成任务。所以郝依依还有许多的疑问，比如到底是谁保释了李卫东？应该不是寇少龙，否则李卫东绝不会出现在大街上。但是除了寇少龙，还有谁会对李卫东感兴趣呢？新闻里说，有人匿名揭发李卫东被某政府机构非法监禁，可是第二天李卫东就出现在旺角的购物中心里，这倒是有可能的。如果某个政府机构真的非法监禁了李卫东，寇少龙一定会设法匿名揭发，对其施加压力。而那个机构为了让揭发不攻自破，大概就会放人，然后再向媒体爆料，让李卫东在公共场合对着媒体露个脸。然而到底是哪个政府机构保释了李卫东呢？非法监禁了他，然后又把他放了呢？还有辉姐怎么没有去机场啊？她是怎么从警察眼皮子底下溜走的？她怎么会和李卫东在一起？寇少龙和董秘书都没有对郝依依的道歉做出任何反应。董秘书转向寇少龙，小心翼翼地问，既然他们在香港，要不要立刻行动？在香港大街上找两个人也不是太简单呢？寇少龙皱眉不语。郝依依接过话茬，在行动之前最好认真分析，以规避风险。郝小姐，能有什么风险？我有一个问题，记者是怎么找到姚女士和李先生的呢？郝依依反问董秘书，董秘书一时语塞。郝依依故意顿了顿，侃侃地说下去，首先要想一想，谁会知道李先生在哪儿？当然是控制他的人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保释他的人，是刚才新闻里提到的某政府机构。那机构把李先生的行踪通知给记者，或许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让媒体知道李先生并没有被某政府机构监禁。第二，让全香港都知道李先生已经自由了，而且就在香港。这又是为什么？郝依依故意卖了个关子，董秘书不禁问道，你说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才能够引蛇出洞。郝依依说完了，安静地看着董秘书，余光却聚焦在寇少龙身上。寇少龙晃了晃肥硕的脑袋，重重地咳嗽了两声，说道， 这些事你都不要操心了，还是回北京去操心一下成立离岸公司的事吧。 好的，寇总。郝依依回答得很干脆，以寇少龙的手腕，在某些政府机构的眼皮子底下让一两个人消失，大概也并非难事。蛇并不害怕出洞，这条蛇无所不能，而且开始怀疑郝依依了。郝依依踌躇了片刻，开口道，寇总。 还有什么事啊？ 郝依依故作轻松地说，寇总，我也许可以设法联系姚军辉， 弄清楚他现在在哪儿。如果您的人还没有找到他的话。 啊、哦、寇少龙眉梢轻扬，我还以为你们是朋友。 寇总，我不会和侮辱过我的人做朋友的。 啊、哦、 寇少龙似乎更有兴趣了。他把我看成是一心勾引有钱男人的那种女人。哼。郝依依收了笑容，眼中多出了一丝冰冷的光。 郝小姐，你不是吗？ 董秘书轻蔑的一笑，郝依依深吸了一口气，点头道：是，那正是您让我扮演的角色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辉姐拽着老李拼命地挤出了记者群，一路小跑着出了购物中心，完全忽略了等待打车的长队，抢先钻进了一辆刚刚停稳的计程车里。排在第一个的香港老太太不甘心地拉着车门，哇哇地用广东话骂街。辉姐声嘶力竭地大吼了一声：起开！老太太吓松了手，辉姐猛地关上车门，冲着司机连声叫着：快开快开！司机也紧张万分，脚放在油门上却不敢踩，使劲地扭头往回看，大概想看一看追出来的是警察还是黑帮。他看见扛着摄像机举着麦克风的记者，这才放心地踩油门，笑着用蹩脚的普通话问：你们是内地来的明星？辉姐和老李相视苦笑：哎呀，明星，明星有他们这样的吗？老李起码三天没洗澡了，闻上去就像地下道里头留宿的上访者。辉姐大口吸足了异味，可还是透不过气来，多少年没这样狂奔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逃跑，比刚才从公寓楼里出来的时候狼狈多了。计程车司机问他们要去哪儿，两个人面面相觑。辉姐并不知道应该去哪儿，刚刚受了记者们的惊吓，就更是草木皆兵。这城里是王家的天下，处处危机四伏。司机又问了一遍，口气非常不耐烦。辉姐脱口而出：机场。老李错愕地看着辉姐，辉姐用更加坚决的口气说：就机场。辉姐打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得设法把老李送走，尽管他并不知道该怎么送。老李两手空空，除了一身衣服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证件，没有行李，也没钱，大概都被姓戴的藏起来了。而且一个取保候审的嫌犯也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出海关去。但这是香港，自由而神奇的香港，至少在电影里是这样的。到了机场再说，就近找个地方住下来。辉姐可以给朋友们打几个电话，把他能想到的人际关系都用上。在银行干了20年，关系不错的大客户倒是有几个，他还从来没有因为私事求过客户，尽管那些客户曾经因为有事相求而对辉姐眉开眼笑，如今轮到辉姐反过来求他们，也说不准会是一副什么面孔。老李认识的人更多， 也更有地位。但是官场里的关系在落难的时候是绝对用不上的。好比那只哈巴狗张小斌，老李十几年的左膀右臂，除了溜须就是溜须，锦上添花可以，雪中送炭就别指望了。哎，大概还是 Tina 最靠谱。迄今为止 Tina 说到的都做到了，当然都不是白做的，但起码有实价，公平交易，谁也不欠谁的。 Tina 说过香港他有朋友，而且说这话的时候口气很大，或许让保释犯出境也不是不可能。辉姐把手机攥在手里，迫不及待地想给 Tina 打电话，可这电话是绝不能在计程车里打的，尽管司机大概没问题。辉姐一直用 APP 香港我知道查看地图定位，计程车的确是向着机场去的，可是那也不能当着司机提什么保释偷渡之类的呀。老李的脸色很难看，就像垂危的病人。辉姐把手放进老李的手里，立刻就被老李抓紧了，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辉姐莫名的一阵伤感，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。手机突然又跳又叫，好像被猛鬼上了身。辉姐吓了一跳，举到眼前一看，来电显示的竟然是郝依依。辉姐触电一般的摁下了拒接键，电话立刻清静。还好不是真的遇上鬼，然而却比鬼更加让辉姐闹心。郝依依为什么打电话？是得知辉姐并没有被警察送往机场，所以探听她在哪儿？或者已经给她挖好了新的陷阱了？别看郝依依长着一张蜜糖似的娃娃脸，糖里可掺着毒药呢。辉姐又想起早晨在王冠公司那一幕，郝依依一身黑衣，僵尸一样的站着，比僵尸还冷酷无情。他怎么突然就到了香港了呢？昨天晚上明明还在三元桥的。他其实也跟鬼魂差不多了。辉姐只觉得后背阵阵发冷，手机偏巧又在这个时候震动了一下，果然是郝依依发来的微信。我们谈谈生死攸关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因为你是我的骄傲。